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1986年夏天，国际空间商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代表团怀着多少有点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迈进了这个会场。就在这次会上，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的代表面前正式亮相，并经受了对方各种各样的考验，当然也包括各种刁难。此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加拿大的四家保险公司和17家空间公司先后与中国开展了业务联系，20多颗不同类型的卫星开始微笑着向中国靠拢。1986年年底，中国与美国西联卫星公司签订了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西联星六号卫星的发射定作协议。此外，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泰国等则与中国在洽谈之中，而其他一些公司也表示要让中国发射卫星的意向。中国对外发射可谓形势大好，前景喜人。然而，竞争激烈的国际航天发射市场毕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入的，更不是任凭中国随意运作的。正当中国在通向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路上春风得意，并憋足了劲儿拼命往前挤的时候，一场似乎早已注定的商业危机却悄然降临了。由于国际商业市场中某种微妙的原因，一双双神秘的大手最早伸向的是已经和中国签了发射定作协议的美国西联卫星公司。不仅银行纷纷拒绝为他提供贷款，所有绿灯也突然通通对他关闭了。最后，在残酷的商业竞争和无形的外力挤压下，西联卫星公司中弹身亡，被迫倒闭。西联卫星公司倒闭后，美国特雷卫星公司的总裁施瓦茨先生却接过西联卫星公司的六号卫星定作协议，亲自率领几名专家来到中国，坚持继续用中国火箭为其发射卫星。 施瓦茨先生是位美籍华人，对中国感情极深。他之所以要前赴后继、知难而上，一方面出于某种商业道德的考虑，另一方面则出于对祖国的赤胆忠诚。当他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的时候，中方代表团曾提醒他说，美国西联卫星公司已经倒闭了，请您务必慎重行事啊。但施瓦茨先生却说，正因为西联卫星公司失败了，我才要继续干下去啊。我这一生最后的愿望，就是要在亚洲地区建立一个庞大的专业卫星通信网络，让亚洲地区的人民充分享受到中国火箭给他们的欢乐与幸福。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火箭完全能够发射美国的卫星，中国的火箭能够打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啊。于是在取得本公司的大力支持之后，施瓦茨先生开始周游列国，八方游说，最后终于获得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财团的资助，很快与中国草签了协议，并预付了第一笔定金。之后不久，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施瓦茨先生坐在一个月前西联卫星公司总裁签字的同一位置上，挥笔与中国签订了正式的合同。这是中国发射外国卫星的第一份正式的合同。可惜的是，特雷卫星公司最终还是与西联公司一样，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据说当施瓦茨先生收到终止合同的法律文书时，这位60岁的总裁竟然流下了满脸的热泪。至此，中国好不容易签订的两份正式发射合同全部化为乌有。更惨的是，最后除了瑞典一家以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外所有公司与中国签订的发射合同与定做协议通通退得一干二净。甚至某些过去曾经向中国大献殷勤的外商也纷纷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国政府自宣布对外承揽卫星发射业务后，世界各国的卫星公司先后来到中国，在北京万源公司、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访问和洽谈活动。尽管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无论是火箭的设计研制水平，还是火箭的发射测控技术都还不错，但是外国的专家和老板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拒绝空谈，只认事实，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把一个公司的命运随随便便地系在中国的裤腰带上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陷入了如此难堪的境地呢？第一，中国火箭发射次数太少了。长征火箭尽管已经成功发射了几颗卫星，但是与国外相比，发射的次数太少，只有两三次。由于发射次数少，所以火箭技术缺乏令人充分信服的依据，其可靠程度就难说，也不好预料。第二，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场尚未达到国际标准。虽然西昌卫星发射场在中国算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发射场了，但当年筹建这个发射场时可能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今后有一天中国的火箭会发射外国卫星。因此尽管外国人承认中国的发射场具有发射外国卫星的能力，但是从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在设施、交通、通信、生活等方面尚未达到国际标准。比如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卫星测试厂房， 没有从美国直达西昌的航班，这一点对讲究时间效率的美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连个像样的宾馆也没有。虽说老外们也亲眼见到西昌发射场确实在抢建之中，但他们无法相信如此复杂庞大的工程中国能在一年内就抢建出来。第三，国际保险界对中国火箭缺乏信任。发射商业卫星属于高投资、高难度、高风险的行业，无论是火箭飞行阶段，还是卫星与火箭分离后从同步轨道到定点静止轨道，每个阶段随时都可能存在失败的可能，所以国际上都有专门的保险公司出面为其保险。但是美国、法国近期几次发射失败之后，世界不少保险公司是严重亏损，最后被迫退出空间保险市场，有的甚至彻底破产。在此情况之下，一方面国际空间发射保险率急剧上涨，由原来的 15% 上涨到近 40%， 即便如此，保险商仍然不愿出面承保。另一方面，国际保险公司对中国火箭的可靠性本来就缺乏认识，再遇上美国、法国的连连失败，就更不愿意出面为中国火箭保险了。而中国的保险公司呢，又从来没有担任过空间保险，再加上中国当时尚无一个完善的保险机构，保险问题变成了一个大难题。而只要发射商业卫星，就必须有保险公司来承保，没有保险公司承保，万一发射失败了，那么谁来赔钱呢？第四，金融界不愿意贷款。中国人办事儿是钱多多办事儿，钱少少办事儿，没钱就不办事儿。外国人则不同，有钱要办事儿，没钱也要办事儿，而且还要办大事儿。怎么办呢？靠的就是贷款。外国商家要购买一颗卫星请人发射，至少需要上亿美元。如此一笔巨款，别无选择，只能靠贷款。但是当时的国际金融界对中国火箭缺乏了解，或者说并不信任，所以不愿意轻易为中国火箭提供贷款。没有人愿意贷款，这笔买卖傻瓜也不会做。第五，美国卫星出境困难。在美国，卫星属于高技术产品，而高技术产品的出境必须经过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武器出口控制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的批准，此外还要受到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而巴黎统筹委员会是由英、美、法、德、日等多国组成的一个专管高技术出口的国际性组织，全世界所有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都要在他那里注册备案，凡是未经批准者一律不许出境。所以外商们对中国到底有没有本事打通这一系列关口，最后搞到卫星出境许可，持怀疑观望态度。第六，西欧某些国家在暗中进行抵制阻挠。客观地说，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欢迎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甚至有的国家一开始就对中国进行抵制。所以在谈判过程当中，他们在一些条款、技术、价格等问题上总是想方设法出难题，有的还在背后散布一些对中国火箭很不利的言论，甚至不时地搞点什么小动作什么的。基于上述六点，外商们纷纷离去也就成为了自然。对此，中国火箭研究院院长沈新孙深有体会，外国公司并不希望我们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他们的对手。记得1988年我去法国库鲁发射场参观阿里亚纳火箭的第25次发射， 临走前，领导对我说，去了法国要多做做工作，多向外商说明，我们一年只提供两枚火箭来发射外国卫星，目的主要是满足国内卫星发射，只作为国际商业市场的一个补充。带着这个任务，我见到他们就宣传，可得到的反应却非常强烈，也很一致。他们激动地说，你说得很轻松啊，中国一年才两枚火箭，我们一年才八枚火箭呢。这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我们要进入国际市场，他们不欢迎，绝对不欢迎。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如此困境，中国怎么办？全世界都知道，中国要发射美国卫星，不仅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翘首以盼，亿万中国人民也是望眼欲穿呢。而如今如此狼狈不堪，如何向中央汇报，怎么向国人交代？更为严峻的是，动用了成千上亿的专项拨款来抢建的发射外星的工程，正处在争时间、抢进度、大干快干、拼命干的热烈气氛当中。但现在生意突然做不成了，那这工程是继续上马呢，还是悬崖勒马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后来有人回忆说，那是一段最叫人伤心又难受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啊，我们是顿顿吃不好饭，夜夜睡不好觉啊。发射测控系统部和长城公司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怎么啦？听说全砸了。哎，你们是怎么搞的？没吃准，怎么能够乱签合同呢？下一步怎么办啊？是进还是退呀？是上马还是下马呀？办公室、发射场、饭桌上、电梯里，到处是议论纷纷。我早就说了，这事儿办不成，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又搞砸了，这不是犯罪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老老实实待着不比啥都强？哼，我看呐，是吃饱了撑的。有人询问，有人感叹，有人抱怨，有人指责，甚至有人呢指着鼻子骂娘。哼，中国人打内仗一个比一个厉害，可要同外国人谈生意啊，哎，都一个个是大傻帽啊。是的，用中国火箭发射外国卫星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身为火箭故乡的子孙，谁不关心，谁不着急？发点牢骚，讲点怪话，可以理解，也很正常。但问题是，面对善良的人们，有苦难言的航天专家们，能说些什么呢？1985年年初，欧洲航天界的一位权威人士就说过，中国的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市场至少需要5年。说这话的人叫做吉普森人。吉普森人是欧洲空间局的第一任局长，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 欧洲空间联合共同体就是在他的倡导下搞起来的。这是一位对中国航天事业有过积极贡献的英国人。1984年春天，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宇航联合会议上，中国大陆也是在他的支持下迫使台湾退出的，才正式加入国际宇航联合会的。1985年年初，孙家栋副部长和乌可利到欧洲各国进行卫星发射市场的调研时，首先对他进行了私访。那是巴黎的一个很美好的夜晚，吉普森人将孙家栋和乌可利引进了他的小别墅。几句寒暄之后，他便从地窖里拿出了十几种世界名酒，请两位中国老朋友入席。吉普森人的夫人是一位钢琴家，为了助兴，特意为两位中国朋友弹奏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吉普森人酒量过人，而且有收藏名酒的嗜好，地窖里存着几千瓶世界名酒。孙家栋喝酒不怎么样，但乌可利可是海量，因此彼此喝得很是痛快。席间，孙家栋谈起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市场一事，吉普森人听后很激动，说中国火箭如果能够打入国际市场，那当然是好事。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火箭发射是高保险高投资，用户的选择条件是十分苛刻的。孙家栋说，哦，我们对这方面确实缺乏了解呀。吉普森人说，我们的阿里亚纳火箭当初面临的是美国航天飞机的竞争，所以一开始采用的是免费发射的办法，接着又用低价格为对方发射了两发，最后才打入国际市场的。这就好像卖东西，让你先尝尝味道怎么样，然后再谈价格，再说交易。乌可利就问，那您认为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市场有希望吗？吉普森人说，中国火箭要打入国际市场，我相信是可以办到的。但是现在你们的问题是没有经验，而且面临的又是美国和法国这两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要有长期的打算。乌可利举起酒杯，急不可耐地问了一句，那您认为大概需要多少年呢？吉普森人也举起酒杯，却停了停说，依我之见嘛，恐怕至少需要5年呢。后来的事实证明，吉普森人的预测是正确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亚洲一号卫星为何选择了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呢？这中间又经历了哪些波折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